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第21页，还有讲义16的第3页。在课本上面呢，我们现在在讲这个利益安乐有多种种啊，故名种种，如自他力行品事。所以我们就引用这个讲义16啊。那么现在讲到讲义16的第3项啊，施者所应给予的道理啊，就是哪一些菩萨要给予众生，哪些是不给予众生的。若乐所随，无利益事，众生于此虽有要欲，菩萨依止善权方便，色间喜乐应消夺之。那么上一次讲到了呢，如果这个有利益的事情，但是呢会让众生现在受苦，未来有利益，以后会得到乐，那么菩萨呢还是要想办法呢让众生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是说呢，若乐所随，无利益事，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虽然做了能够使友情得到快乐，但是呢却没有什么利益，譬如吸烟喝酒赌博这些事情。那么众生于此虽有要欲，那么众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虽然暂时是有乐受的，那么因为有乐受，所以众生也就喜欢去做这些事情，抽烟得烟瘾，喝酒觉得快乐经常要喝酒，赌博觉得快乐就要经常去赌博。菩萨依止善权方便，色间喜乐应消夺之。那么这些事情呢，即使众生做了会有喜乐的感觉，那么菩萨呢仍然要用各种的善权方便，各种的善巧方便，不要让众生去做这样的事情，要消夺之，就有点强迫性的呢要把它夺过来，他喜欢做也不准他做。所以呢菩萨呢是要众生做有利益的事，不要做无利益的事。那我们众生呢是以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安乐来决定要不要做，会让我们快乐的我们喜欢做，让我们有苦受的我们就不喜欢做，这个是菩萨跟众生的 不同。何以故？这提问理由，为什么菩萨要这么做呢？当知如是善权方便，与间忧苦有利益事，夺间喜乐无利益事，令彼众生决定于后得安乐故。这个是解释菩萨这样做的目的。当知如是善权方便，我们应该知道那个菩萨呢以种种的善巧权变的方法来度化众生呢，与间忧苦有利益事，菩萨获得是引导众生，给予众生虽然有忧苦但是能够利益众生的事情，夺间喜乐无利益事。那么菩萨也教导众生不允许他们做没有利益但是有喜乐的事情，令彼众生决定于后得安乐故。那么菩萨这些善巧方便的目的呢，都是要使众生呢决定将来要得到安乐。所以菩萨做事情不完全是以现在这个这一点来做决定，是以未来众生要得到安乐。是故菩萨于诸众生若乐利益，当知一即当知意义即乐安乐。于诸众生若与利益，当知意义即与安乐。这个是解释其中的意义。是故菩萨于诸众生若乐利益，当知意义即乐安乐。所以菩萨对于众生要教导他们

那么有些友情你帮助他呢，他认为是应该的，啊，事情过了就忘了。那么等到以后有了利害关系的时候呢，他不念恩情，啊，还要当面的来责辱菩萨，伤害菩萨，那么这个就不是善知恩了。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人寿百年的时代，就是人的这个道德已经比较差了，好，所以知恩的人比较少，记恨的人比较多。哎，我自己自己试了一下，我去记忆我跟一些人的状况，好，回忆一下，我发觉我跟这个人有点怨恨，我比较容易记得起来。好，我这个人对我有点恩德，我大概都忘得差不多了。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道德不够。好，就是这样。若暂见矣，即以若等若增财力供养，现前酬报，非以下列。好，那菩萨如果和恩人有见面的机会呢，就会以或是相等于恩人记住自己的财物力养，好，或者是更多的财物力养呢，来供养恩人，现前酬报。那不但要供养恩人呢，还要现前酬报，要亲自的送上来表示自己的恭敬，非以下列，啊，菩萨不是以下列的物品，啊，来应付一下，啊，当然这个是说菩萨有了足够的财力，啊，他就不会以下列物品来应付了，啊，但是如果这个菩萨还是很穷困，啊，那么他就亲自去什么去道谢，啊，空手去也没有关系。这个是解说论文若等若增现前酬报。前些日子看了一则新闻，就说有一对母子呢，每年都会去城隍庙烧香。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个儿子在这个母子中的儿子呢，小时候呢生了重病，需要开刀，可是没有钱，没有钱，那母亲没有办法呢，就带这个儿子到城隍庙前面去跪到那边大哭，就求起大家的帮忙。那这样哭呢，很快就传出去了，这个消息就传出去，结果就有一对老夫妇呢听到了，他们就拿钱帮助这对母子，就后来就去开刀治病，就得救了。那么以后每年呢，这对母子呢都会到那个夫妇那边去道谢，没有钱呢就去道谢。那等到这个老夫妇都过世了以后呢，那他们每年都到城隍庙去烧香去道谢，就是还是怀念这对老夫妇，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现代的众生有些还是有道德的。于彼事业随能随力为作助办，如其所应令其意要希望满足。这个是解说论文随能随力如法令其意望满足。好，对于有恩者所经营的事业，菩萨随顺自己的能力呢来帮助他，使他成功，如其所应，和他所求的相应，使令他心中的意要希望呢都能够圆满的达成。那么在论文中呢，在这一段呢还有一个如法一词，特别强调如法，就是在菩萨帮助这些众生回报的时候呢，要合乎佛法，要合乎佛法，不能做非法的事情，做非法的事情就不是回报他了。虽无力能，前面是说菩萨有能力帮助恩人，那么就随顺能力帮助。那个如果菩萨自己没有能力呢，那么可以不帮助。彼若求请，如果菩萨没有能力帮助，但是这个恩人呢不知道，他却来请求菩萨帮助的时候，那么该怎么办呢？即于彼事因众而作，那么菩萨就对恩人所做的事业呢，诚恳努力不懈地去帮助他经营事业，不是应付了事。终不顿时不应所求，菩萨呢不会立刻的就拒绝这个恩人的请求，那么这样是为了怕影响这个恩人以后不愿意再帮助别人。这个人想我帮助你，那现在我请你来帮我的忙，你就不愿意帮助我了，那以后我不要去帮助别人好了。所以不要顿时的不应所求，不要立刻就拒绝他。未遇事现自时无力非无欲要， 那么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表示自己实在没有能力帮忙，不是不愿意帮忙，有没有能力这个是不能勉强的，但是对于有恩的人不愿意回报，这个是不对的。那么你这样做了以后呢，当然当恩人发现你能力不足的时候呢，他会另外找有能力的人来替代你，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退下来了，那不要说他找你要把你换掉了，比如说哎呦，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愿意退，那么就很难看，这就不是菩萨了。所以呢，上台是机会下台是智慧。这个师父年轻的时候他也做过寺院的会计，他也做过会计，那么当时缺人手，所以老法师就说你来发心那师父不会做会计但他还是呢接下来做，他不会做怎么办呢？所以他自己去找会计的书来看，自修去学，然后他去找这个懂得会计的居士来教他，学着做，这样子呢，把这个会计的工作做下来。那么后来等到达成老法师发心，达成老法师说：“我愿意做会计，为大众是做会计。”那么老法师同意以后呢，那么师父就立刻把这个账簿交予达成老法师，有这个事情，就是对于你有恩的人他要求你做，你虽然不会也要尽力去做。那么等到完成了，或者是说时机到了要换人了，那么就很顺利的把它交出去。那么这个饶益有情的第四科与有恩也讲解完毕了。那么从饶益有情这一大科看来呢，菩萨对于外在的财物利养事业不是很看重，但是呢菩萨对于众生的心很看重。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如果不谨慎你伤害了众生的心，你要再挽回这个众生的心是要花极大的力量，很困难。所以从这个与有愿这一刻就知道但是即使如此菩萨也不能歪曲自己的心来谄媚众生，谄狂众生，这件事情不能做要真诚。所以呢，做菩萨需要大智慧跟大慈悲，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么容易做的有一个居士问过我们说，你跟到师父身边这么久，那么你对师父最敬佩的是什么你对于师父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想一想，我跟他说，我最敬佩师父的是他的慈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忍耐总是为对方着想心中总是在想怎么样让大家多学习一点佛法怎么样让大家生活过好一点这个是最敬佩师父的，是他的慈悲。那么跟师父在一起最困难的是什么事情呢？也是师父的慈悲，也是师父的慈悲。因为你跟师父共同办事，对吧？两个人的境界不一样，对吧？你智慧不如他，你慈悲心不如他，那同时处理事情的时候意见就不一样，那意见不一样，你又看不到他的观点，对吧？看不到他的观点，他年轻又不能容忍，所以跟他一起办事情的时候心中总是愤愤不平，对吧？所以我总是讲说，在这个世上没这样，没有这种做法的，没这样办事情的，你替他们谋福利，你还要受他们的气，还要赔笑脸，门都没有，老子不干了。一讲，那师父就赶快过来，好言相劝，你要忍耐这个真的，我知道你受苦委屈了，就讲好话给我听，然后赔笑脸给我看。那么现在学习了这个呢，看这个菩萨饶益有情，才知道要利益众生不容易，不容易。任劳容易任怨难，任劳容易任怨难。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论文。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圣当知名为菩萨成欲无细论理，依即增智修正加行这是修正修行正行这一科的总结的文。 如是等类，就是指菩萨六种摄受善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及四种饶益有情，于有德，于有失，于有怨，于有恩。当知名为菩萨，成欲无系论理，依集真智修正加行。那么菩萨观察一切无意思维分别所发的语言呢，都没有意都没有真实的自信。这菩萨证入法无我的无系论理，得到了空圣解的集真智。那么有了这个唯一止呢，在修行六种摄受善法及四种饶益有情的正行。好，这样修行正行这一课也讲完了，下面就要讲离缘法性了。论文：以何道理应知诸法离缘自性？我们翻到这个课本最前面，最前面的那个科判，那么因为已经讲到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科判呢 review 一遍，把这个科判 review 一遍。那么先看这个配举四至一，科判的配举四至一。这个瑜伽师利论的真实义品呢，分成两大科。那么第一科是总名安立，就是将真实义的大义总合起来解说真实义。那么这个真实义呢，就是圣人清净的智慧所认识的境界。那我们凡夫认知的境界是有错误的，那么由于错误的认知产生了错误的行为，那由错误的行为造成了杂染生死流转不觉的生命体。那么现在解说圣人所认知清净境界的真相，那么这样我们学习了以后就可以改正我们的想法，修正我们的行为，从错误中解脱出来。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解说了真实义及三自性。那么总名安立这一科呢，说明两种真实，第一个是如所有性，第二个是境所有性。那么第一种如所有性呢，是解说诸法的平等真实性。好，那我们在讲解这一科的时候呢，我们同时讲解了七种真如。那么第二种呢，是境所有性。境所有性呢，就是解说一切法的品别边际。那么在此呢，我们解说了五蕴六处。那么真实义品的第二大科呢，是别变品类。别变品类呢，是以四种真实来说明真实义。那么它分成了三科。第一科标列，第二科是随事，第三科是节俭。那么第一科标列呢，它列出四种真实，就是第一个世间即成真实，第二个道理即成真实，第三个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第四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第二科随事，就是随顺次第呢解释这四种真实。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讲解的地方。那么第三科节俭呢，就是将这四种真实呢做一个总结，做了总结以后呢，并且鉴别这四种真实的胜劣，哪一种比较优胜，哪一种比较下劣。那么第二科随事呢，分成四科来讲解。第一科是世间即成真实，那么世间即成真实呢，它分成三科。第一科真，就是提问，提问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第二科是，就是解释什么是世间即成真实。那么第三科结，就是总结世间即成真实。那么第二科解释呢，又分成两科。这个第一科是出体性，出体性呢，就是解说世间即成真实的体相跟它的自性。 那么出体性呢，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标，第二科是列。啊，第一科标是说明世间人认识一切法是怎么回事。好，世间人在一切法上面，他怎么认识这些法的？他随顺这些法而安立了名字来全表这些法。好，这个名字不是法的字体，所以称为假名，啊，或者叫做假说。那么这个也叫做随顺假立。那么这些名字被安立了以后呢，啊，又经过世间大家的学习，啊，经过流通，经过传播，啊，这个叫做世俗串习，啊，那么这些名字呢，就被大家习惯的使用，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直觉性的呢，我们就会认为这些名字就是世的自性，啊，这个叫做误入觉慧，而且呢，被我们大家呢所共同的接受，啊，这个叫做所见同性。那么这个就是世间即成真实。那第二科是列，列就是举例了，列出世间各种差别式的假名。那么世间即成真实这个解释的第二科呢，叫做摄要义，说明世间即成真实的主要的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呢，就是当在事项上面安立了假名之后，我们就会认为它全表了固定的事义，这个是有错误的。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误入觉慧，这个是有错误的。但是在世间人的共同认知，就是这样子，而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称为世间即成真实。世间人共同认为这个是正确是真实的事情，在佛法看这是错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解说的时候呢，也解说了什么是圣解，什么是想，什么叫做名句文身，什么是细论。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别变品类随事的第二科是道理即成真实。道理即成真实呢，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真，提问什么是道理即成真实，第二科是事，解释道理即成真实。这个解释呢分成两科，第一科有道理义，就是说圣人已经断除了烦恼，证入了诸法真实的意象，但是呢凡夫的心呢只能在世间即成真实的假名上活动，不能够证见诸法的真实相，所以呢圣人，为了拯救凡夫，圣人就随顺自己所证入的真实义，施设了什么呢，运、触、戒，等等的四种道理相应言教，让凡夫可以依照这个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呢来观察思维筹量，诸法的影像教，这个是诸智者有道理义，就是第一科有道理义。那我们在讲解这一科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了四种道理，就是刚刚讲的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我们也讲解了什么是法的生住意灭四相，即诸法说有作用而实在是无作用的道理，那么这里都讲解了。那么道理即成真实解释的第二科是正成道理义，那么这一科是详细的说明修习道理即成真实的智者的相貌，即依正成道理施设有道理义。那么在此呢，我们讲解的时候呢，也学习了什么是限量，什么是比量，什么是智较量，还有什么是四种毗婆舍挪，即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进惑所缘。那么道理即成真实的第三科呢是结，总结道理即成真实，这是道理即成真实。那么别变品类随事的第三科呢，就是解释烦恼障尽智所心真实，它又分成两科。那么第一科是真，就是提问什么是烦恼障尽智所心真实呢，第二科是事，就是解释烦恼障尽智所心真实，它又分成两科来解释。第一科略标，简略的说明烦恼障尽智所心真实，

广泛的解析所知障净智所性真实。那么它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智心门，第二科是净障门。那么智心门的智是指能证的清净智，智心门的行是指净智所行的真实意境，从这两方面来说明叫做智心门。那么它又分成三大科，第一科是真实意象，说明什么是清净智慧所行的真实境界的相貌，叫做真实意象。那么它又分成两科，净所显跟智所显。第一科是净所显，从所知净说明真实意象，它又分成两科，先标后示。第一科标就是标示真实意象，即是无二所显，并且标示出来二就是指有及非有两种妄执。第二科示就是依标示的文来解说真实意象，那么它又分成三科，有、非有、俱非这三科。那么第一科有呢，是解说有执，又分成两科，先示后结。第一科先解释，这个解释呢又分成两科，先标后列。第一科标是说明有，就是执着假说自性是有体性的世间妄执。那么第二科列呢，就是举例列出依照有为法及无为法所安立的假说假名言说。第三科呢所安立的假名言说。第二科有执的第二科是结，就是总结诸法假说自性是增益的有执。那么解释净所显的第二科是非有，那在非有这一段呢，就解说非有执。什么是非有执呢？就是执着除了诸法假说自性没有体性以外呢，也认为假说自性安立假名所依的有为法跟无为法也是没有体性的，也是没有自体的，这个是损减执。那么解释净所显的第三科是俱非，前面解说了有执跟非有执，这两种俱要远离，叫做俱非，这两种执着都要远离它。他们又分成了两科，第一科是名无二，说明无二所显的真实意象得名无二的原因。第二科名无上，说明真实意象一名中道一名无上的原因。那么真实意象的第二科是智所显，说明佛菩萨清净智所显示的分位，这个是智所显。那么智行门的第二科是净相应会，这个净相应会的净是真实意境，那么这一科是说明和真实意境相应的法无我智的作用跟它的义力。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圣解方便，这个圣解方便呢，说明成就法无我智得到空圣解以后呢，就能利用和空圣解相应的方便来成熟有情跟自己的佛法。那么圣解方便分成四科，第一科标，标举圣解方便的宗旨是得无上菩提。那么第二科是真，就是提问原因为何。第三科是示，就是解释为什么空圣解是成就无上菩提的方便。那么这个解释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由修圣解讲解菩萨在生死流转中修空圣解的目的。那么由修圣解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曰生死变，从菩萨的流转生死说明这个圣解方便。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正了知，从菩萨正确如实的了知生死，所以呢不厌离生死，而能在生死流转中呢成熟佛法及有情。在讲解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也学习了菩萨地的成熟品。那么第二科是不了知，说明菩萨不如实了知生死的过失，

偏重于第一种争议而有，好，就是第六是在表意名言的名字上面所生的争议而有，好，有这个分别在里面。那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好，要仔细看啊，可以看出来。他有讲解这两种，啊，不是没有 cover 到，他有 cover 到，只是我们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学习不容易，你看第一遍看不出来，看第二遍还不见得看出来，多看几遍慢慢你看出中间有不同。那他只是讲那么一句话过去，或说为色，或说为受，如前广说乃至涅槃，这个就是安立假名了。那么前面解说真实意象的时候呢，在假说自性曾经解释说过，我们世间人在一切法上随顺假立，经过世俗串习误入觉慧，共同接受的什么所见同性，而成为世间即成真实。那么佛到了世间以后呢，看到我们有这种妄执，那怎么办呢？那你们只能利用名言来思维来分析。好，所以佛来到这个世间也假借 名言安立种种名字，全表什么叫做色受想行识，这些有为法，什么是涅槃，无为法，建立了道理即成真实，使众生能够依循着佛陀的教导呢，能够修行，能够证悟真理，证悟这个理言自性。当知一切为假建立，非有自性，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我们见毗荀记的解说，如前说色乃至涅槃是名一切，前面所说的色受想行识等全表有为诸法，乃至涅槃呢是全表无为法，这个有为法无为法呢就含摄了一切法，所以名为一切。此为言说自相可得，非如言说有其自性。这个就是解释论文的为假建立非有自性这一句。那么在有为法即无为法这一切法上呢，施设安立了种种的言说的假名来全表诸法的自体相。那么当我们的第六识在这些名字上面分别的时候呢，就有了种种的言说法相升起。比如说我们心想了杯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心中就有了杯子这个名字相应的意觉升起。你想到杯子的时候，你心中不见得是想出现这两个字，你会出现一个感觉，有杯子的时候产出的一个感觉什么，那个杯子的感觉，那个叫做意觉，有那种境界的感觉。那杯子意觉的相貌呢又称为意象，这个就是杯子的言说法相，由杯子这个言说所出现的这个法的相貌，这个意象。所以说此为言说自相可得，但是这个言说自相呢并不是他所全表诸法的自体相，比如说第六识由杯子名字所称的这个言说法相，它并不就是第八识相分所变现的诸法，或者是法性的真实体相，不是，它并不就是杯子的自体，所以说非如言说有其自性，这样解释。亦非离彼假立色等自相，别有如言所说自性，是诸言说所行境界。好，从这个以下呢，毗荀记就解说论文的亦非离彼别有自性，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就是要说明呢绝对没有任何的真实自性是言说的所行境界。好，就是为了要说明这件事情。那么言说是为了全表有为法及无为法的自相而安立的，但是言说自相呢并非诸法真实自相，由此知道呢诸法的真实自相并非假立言说的境界。那么现在就提出一个质疑，说既然色等诸法假说自相不是诸法真实的自相，那么是否有可能离开诸法的假说自性，另外有言说自性是诸法的真实自性呢？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呢外道呢他有别有自性的见解，所以就提出这个问题。

那么注意呢，意识的见分种子变现出意识的见分跟相分，那么寻视心所的见分种子呢，它变现出寻视的见分及相分。意识心王跟寻视心所，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种子啊，心王跟心所不同种子啊。可是心王要变现相分的时候呢，是由心王的见分种子变现出自己的见分相分，心所要变现出它的相分的时候呢，由心所自己的见分种子变现出心所的见分跟相分啊，是这样子。为形象故啊，当见分种子变现出见分及相分的时候呢，同时见分又在相分上面嫉妒分别啊，在上面活动，那么这个就是自变自缘了啊。所以说起自影像为形象故，哎，这样子。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如果你有去参考师父的讲解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呢，师父在2000年1月29日 TAPE 343讲解的时候说，我们内心的寻视分别也是与书所缘缘有关系的啊，注意哦，寻视分别与书所缘缘有关系。刚刚我前面讲什么，在寻视的时候是没有第八识的本质分作为书所缘缘的，哎，为什么不一样呢啊，要注意，你要去仔细看那段文啊。师父在那段文举出来，绳子是书所缘缘，蛇是亲所缘缘，就是你看一个绳子看错了变成蛇，看成蛇了，那么呢这个绳子是说书所缘缘亲所缘缘。这个是那一段师父在讲解的时候呢，是为了说明凡夫的寻视会升起片剂所执，所以这样说啊，本来是绳子看成蛇升起了片剂所执，所以呢绳子是书所缘缘，蛇是亲所缘缘，有这样解释说会升起片剂所执而讲解的啊。但是这样容易引起误会啊，就是误会就是我刚刚提起的，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是说什么寻视只在第六识相应啊，在表意名言的时候，那么没有第八识的本质分为书所缘缘的。所以师父在2002年5月5日讲解这一段文的时候，他就不再这么说了啊，不再引用这个绳子跟蛇是书所缘亲所缘缘，好，说我们的内心寻视分别也是与书所缘缘有关的，他就把这一段取消了，好，就是更正了前面，好，你要注意这样子，不要看了只看前面没看后面，没看零二年的讲解，看了前面就以为说，哎，是这样子，师父怎么这样讲？好，他的后面有更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里解释起自影像，好，我们再说一遍，刚刚讲解过一样，我们再讲一下。刚好我们这边讲解的是在讲分别变啊，就是由见分及相，刚好是见分及相分呢，都是由相同的见分种子所升起的分别变的例子啊。但是如果是在因缘变的时候呢，见分是由见分种子升起啊，相分由相分种子升起，还是称为起自影像啊，也称为起自影像，因为这个起自影像的自呢，是指自是啊，由这个是它自己变出来。这个所缘境，然后呢自己这个事再去缘虑这个所缘境的意思，这个事就是心心所的意思。所以心王意识的影像呢，是由意识的种子所变，那么心所的影像呢，寻视的影像呢，是由寻视心所的种子所变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是言所行，是言境界，这个所行就是境界。那么说境界呢，是解释名句文身以及意本身，是以所缘境的这一方面来解释。那么说所行呢，是说这个名句文身呢跟这个意义呢，是寻视心所所变现的所缘取的，是在讲这个关系啊，是以这个这一方面来解释，所以会讲是言所行，是言境界啊。其实在一刹那升起的时候，有了能，有了所，同时能去缘所，产生了认识，这是同一刹那的行动，同一刹那显现的一个相貌啊。但是我们在解说的时候，你就要解说先有个能缘心，再有个所缘境，然后这个能缘心去寻缘所缘境，好像有很多步骤，其实不是，就是一刹那啪就这样子结束了，哎，就是这样子。超越此啊，越此更无甚功堪能故，此就是指名与义啊，寻思的所缘境只有名与义，那么超越了名与义呢，寻视就没有升起的堪能性了。好，离开名义，